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，欢迎大家咧翻翻嚟浩浩汤汤。咁今晚咧，我同阿 Jeffy 咧就继续同大家咧 探世界 喎。世界噶，咁头先咧就讲咗啦，其实系我读书咁多，即系我系读理科啦，但系呢个系我个弱项嚟嘅，就系all chem 啊，讲真啊，我以前系噶，因为我觉得咧系 physical chemistry 啦，好得意喎。佢另外嗰边咧，佢就唔叫做 inorganic chem 嘅，佢反而咧就叫做physical chem 嘅。咁啊 physical chem 咧，我就觉得系即系比较易掌握啲嘅吓。但系 all chem 咧，我觉得哇，实在太多嘢记啦。嗱，真系噶，因为原来碳呢样嘢咧，佢真系一个哇多才多艺到不得了啊！我哋话即系佢好多样化嘅。佢嘅即係能夠衍生出嚟嘅化合物咧，係多姿多彩嘅，即係講緊即係唔知幾多千萬以上嘅，即係而家我諗科學家揾到嘅叫有機嘅化合物嘅唔同嘅類型咧，講緊唔知係幾多千萬啊嚇。咁但係有幾大類咧，即係大家係要認識嘅。咁啊，之前我哋講咗碳水化合物啦， 係 啱啱講咗碳氫化合物啦嚇，即係呢兩大類係最重要、最重要，大家一定知嘅啦嚇。所有化石燃料就係碳氫化合物。咁但係咧，其實仲有好多嘢咧，其實都係呢個有機物質或者係由碳組成嘅。唔使講啦，講出嚟大家都估到啦。譬如你諗下肥料咁樣，咁你肥料嗰啲入面梗係有碳啦。如果冇碳，點做到肥料啊？係嘛？當然亦都大家知道咧，肥料入面好重要一個咧，就係氮啦。Nitrogen 啦嚇，你點樣能夠係攞到啲氮？咁所以咧，所謂人工化肥咧，其實咧嗰個關鍵咧就係科學家能夠發展咗一個方法出嚟咧，係從個大氣嗰度咧係攞到個氮落嚟。你知本來大氣層係大把氮嘅，但係以前咧我哋係唔識得將嗰啲氮咧將佢變成一種化合物，變成一種嘅固體嘅肥料嘛。咁啊只能夠靠係生物所提供嘅。咁所以以前冇問題個肥料，咁啊梗係我哋啲糞便咯，動物嘅糞便咯，咁啊大把肥料啦，係嘛？咁但係咧，即係因為呢個所謂農業嘅工業化，即係大規模嘅農業嘅耕作生產嘅時期咧，梗係唔夠啦嘛，唔夠佢哋要一人工化肥啦嚇，我哋叫 artificial fertilizer， 其實就係嗰個其中牽涉咧，就係點樣將個氮固定嚇 nitrogen fixation。咁但係咧，淨係記住啲氮。啊、就唔夠嘅，因為梗係入面梗係碳啦，係有碳啦，冇碳就點會係肥料？另外一個咧，亦都係大家應該知嘅就係炸藥 啊， 就係炸藥入面咧，其實咧亦都一定係有碳嘅嚇，即、啊、係、就是、當然佢又係有氮，氮好緊要嘅嚇，即係點樣整炸藥？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啦，我哋以前咧炸藥嘅前身就係我哋中國發明嘅火藥啊嘛，係嘛？咁啊火藥入面咧，其實咧就有碳呢樣嘢啦。好啦，咁啊，但係另外咧仲有幾個係即係叫有機嘅化合物嘅族群咧，我哋大家都要睇一睇嘅。 係 其中一個嚇、啊，我都話我哋除咗水同鹽啊嘛。咁、你可能話喂唔係喎，李博士啊，咁我哋飲酒又點啊？ 係 酒係咪有機啊？咁啊，梗係有機啦。對唔住，其實 都係有機 嘅嚇、啊。酒係 alcohol 啦、啊，其實又係有碳嘅嚇。咁、但係即係佢 才哥要介紹 嗰個我哋叫做 functional group 啦。我一時間都醒唔起中文叫咩啦嚇，唔夠咁多時間插咁多嘢，真係 functional group， 即係嗰個功能嘅組成部分咧係不同。咁不同嘅呢啲 functional group 黐埋去嗰個碳度咧，就會出咗唔同嘅一個族群嘅化合物出嚟，咁樣咧，譬如你呢個咁樣嘅alcohol 咧，我哋咧其實喺化學上咧就有個名嘅，就叫做醇啊嘛， 醇 係就係佢咧就係用一個酒字， 酒字邊 個邊，但係就唔愛咗三點水，咁啊剩翻嗰個字咧，其實應該係個 吞係咪 啊？唔係，即係話我哋酒字啊，唔見三點水啊，嗰、 哦哦 那個嚟講剩翻係個油字， 油字 係嘛？係咪油字啊？即係我哋就係、就係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嗰個油字，係咪啊？咁但係呢個油字旁啊，做個旁，然後右手邊咧加唔同嘅字落去咧、就係唔同嘅呢個一個族啦。咁譬如咧喺右手邊加一個享受嘅享字，享受嘅享字咧，呢、這個就叫 醇 嚇醇字。咁我哋以前中國都係啊，咩醇奴啊，咁樣即係表示即係靚酒啊嘛嚇。咁、但係原來呢個醇就係 alcohol， 即係就我哋一般嘅叫做酒精。咁啊酒精咧，當然大家知道咧，最多人熟悉嘅咧，最簡單嘅就叫甲醇。 甲醇。 咁樣咧，跟住落嚟就叫乙醇。但係其實啊，我哋平時飲嗰啲咧就係咩 啊？係咩嚟？ 啊，咁啊，梗係 乙醇。 叫 ethanol 啊。 乙醇。 因為咧，甲醇叫 methanol 咧。是工業用的，它工業上有它很多用途的，但是不能夠拿來喝的。 点解 饮咗咧系会盲眼嘅？ 哇！ 亦都破坏我哋嘅神经中枢。系咁，所以咧嗱啲所谓奸商啊，嗰啲无良嘅商人咧，其实即系几千年来咧。其实都是会出现这些情况，但可能是近世多一点，因为 我其实我不知道甲醇怎样做的，是就是月唇呢其实反而容易的。我相信月唇呢大家都知道，其实不同的古文明、不同的民族、不同的文化都有酒， 都有酒的， 是吧？差不多没有一个民族是没有酒的，所以酒这件事很自然其然的。其实是怎样，一般来讲就是它摘了生果，有时可能是一些谷物啦，五谷啊、稻米啊那些这样，但它吃不完，它放在一边，可能就是山窿的一二角这样，是吧？耐了那么刚好可能石头那里凹了下去这样，是吧？它一路这样腐烂，你不理它，后来看看它，咦，出水喎，咦，好核突啊！但可能有些人不怕核突的咧，系嘛？唔怕核突，咦，嗰阵味 啊，有香香 香香地喎，咁啊试下佢，哇，掂啊！原来呢个可能是人类第一次嗨嘢，就是嗨啦，就是当我攞出嚟饮，哎呀，嗨嗨地喎，咁啊就系发明咗酒咯。所以我相信，每一个民族咧，其实都系独立地发明呢个酒嘅嘢。咁呢样嘢就系 ethanol， 就叫月醇，系嘛？當然我哋飲嘅酒大家知道啦，啤酒係百分之幾嘅啫，紅酒就百分之十幾嘅啫。哇！但係你去到嗰啲咁樣嘅高粱嗰啲，可以百分之幾十噶嘛。咁但係我哋清潔用嗰啲消毒酒精咧，係百分之七十五嘅，千祈唔好攞嚟飲啊！嚇啊！真係。 咁嗰啲係咪甲醇定係？ 其實係好似以我所知係以乙醇為主嘅，但係有冇入面夾雜嗰啲甲醇我都唔敢肯定。 哦、 但係咧，即使係乙醇嘅話咧，哇！百分之七十五，你唔好亂嚟啊，係嘛？咁當然咧，茅台究竟係幾多咧？我又唔敢肯定。可能都即係一定過六十噶啦，茅台係嘛？但係伏特加嗰啲咁樣樣，咁嗰啲五六十嗰啲咧，我哋係完全叫做點啊？你揾支火柴一點咧， 點得著 嘅？係點得著嘅，係點得著嘅嚇。好啦，咁呢啲咧就叫醇啦。咁但係記住甲醇咧就唔飲得，係咪 麻煩嘅嚇？ 咁另外咧就如果呢個油字旁嘅右手邊咧係加個迷字落去咧，有趣喎，點解叫迷咧？啊！咧佢就叫做呢咁嗰個字，我相信都讀翻個迷字咧嚇。不過我唔知，我就中意讀個即係點話歪啲，即係去音啦，讀咪啊，即係甲圓，我中意讀甲圓啦。咁呢個迷，我中意讀咪啊嚇。咁呢個咧其實就叫做 ether 啦，即係佢又係一類一個族類嚟嘅 ether。咁 ether 咧點解佢個迷字係有意思嘅？因為佢其中一個即係都係好常見嘅，就係叫月迷，或者月咪。咁月迷咧，原來係一個咧，即係人類可能亦都係最早發現嘅麻醉劑嚟嘅。 哦， 係，即係啊，哇，喺即係令到人麻醉啊，咁樣啊，咁所以咧，所以佢整個迷字咧， 哦，就迷 迷魂咁解，唉，係有意思㗎，係有意思。所以中國人嘅啲造字好有意思。 咦，咁嗰個響就真係， 嗰個響啊， 享受下喎， 係享受，嗰個純字就享受啦。呢個就迷魂你啦，係嘛？所以呢個就迷啦，叫 ether。 E-T-H-E-R 但另外有兩種呢，其實在讀 O-CAM 啦，就都是一定會讀到的啦，即是除非你是走堂的，中學都會讀到的，雖然它很皮毛。一個就叫荃，一個就叫銅，荃呢就又是那個油字啦，右手邊呢就荃灣那個 荃，荃 即是草花頭那個荃。這個荃呢其實大家可能都會聽過一下的，尤其是即是現在講十幾二十年前呢開始改革開放啦，有很多人呢就回去買家私，亦都有些家私在大陸運落嚟啦，你知道咧，原來喺呢個番禺啊，有一個地方叫做樂松啊，樂松嘅地方啦，哇，佢直情嗰啲家私鋪咧，嗰條街咧，你行成日都行唔完嘅，佢可能係過千間家私鋪，多到你不得了，即係琳琅滿目嘅。咁當然而家平過香港啦，係嘛？咁你睇，咁其實我都曾經上過去買家私，咁你就梗係托運啦。買完之後，咁你就俾錢，咁佢就運 翻嚟。 咁但係有個風險嘅，因為佢運到嚟有啲嘢貨不對版，或者爛得少少，你就好麻煩嘅，你又要換，好麻煩。好啦，咁但係咧，當其時大家唔知有冇印象啦嚇？如果你有翻咁上一年紀，可能有嘅，就係話即係有啲我唔記得係消費者委員會啊，定係衞生署定咩提醒大家。呢啲家私你要小心，因為佢喺原來佢製作過程入面咧，嚇嗰啲材料咧，佢係有用到呢一個荃呢樣嘢，特別係佢嗰個就叫甲荃。 甲荃， 咁甲荃咧，原來又係咧對我哋嘅健康又係有損害。 所以特別小朋友係 係啦，冇錯啦。嗱，因為咧佢原來佢製造嘅時期用咗甲荃咧，咁你擺咗喺家私一買翻嚟嘅時期咧，原來佢咧係不斷都繼續會釋放呢種 甲醛嘅。咁甲醛咧，其實就係叫 formaldehyde， 嗱呢種叫做 aldehyde， 就係 alde， 然後 hyde 就係叫做醛啦。咁 aldehyde 咧，可能大家就唔係好熟呢個字啦，你冇讀 orchem， 但係 formaldehyde 可能你聽過喎，或者甲醛喎，點解啦？除咗加絲之外咧，原來就係甲醛咧，你去任何嗰啲嘅生物實驗室，你見到一樽一樽嗰啲標本。浸住嗰啲標本，嗰個液體咧就係甲醛嚟噶啦，就係formaldehyde嚟噶啦。咁佢係防腐嘅，係嘛？咁啊防腐，如果對嗰啲浸標本梗係好啦，係嘛？大佬，我哋就唔好亂嚟啦，係嘛？即係佢梗係破壞嗰啲組織啊，係嘛？咁你死咗就冇所謂啦。我哋生勾勾噶嘛，所以我哋吸入咗啲甲醛咧就冇益，特別係 B B 仔。咁所以咧，以前啲人咧，你買咗啲咁樣嘅傢俬翻嚟咧，尤其是如果你啱啱係夏天。全部閂窗開冷氣閉家婆，其實呢我都聽過一個例子，真係嘅，就係、是、個 BB 仔出咗世之後，哇爹哋媽咪愛惜到不得了啦，買啲最好嘅嘢俾佢啦咁樣，咁但係呢佢屋企人啱啱就係裝修過嚟，又油漆油就漆，然後又有啲咁嘅傢俬，咁但係因為係盛夏好熱，於是呢一個 BB 仔入即係喺醫院返到嚟入咗 BB 房之後呢，就係、是、早晚都閂冚窗嚟開冷氣，呢個係最弊最弊。後嚟個 BB 仔呢就出咗問題，好多怪病，咁樣呢睇咗好耐醫生都睇唔好，咁後嚟最後呢先至即係抽絲剝繭喺度推論呢，先至話可能就係呢啲有害嘅，其實係有啲毒性嘅，即係 toxic 嘅呢啲咁嘅 volatile， 我哋叫揮發性嘅物質呢，就係、是、入咗呢個 BB 仔個身體入面，唉真係所以慘呀你話，即係其實一出世呢就呢、這個當当央啦吓，即系一个吓，咁所以我哋要小心。其实咧，凡系大装修啊，有油漆啊，整嗰啲乜嘢啊，或者系嗰啲家私咧，其实一定一样嘢最紧要就系通风。 通风， 通风啊，真系噶 ，ventilation 好紧要噶。你千祈唔好迷信冷气呢样嘢，其实好多时中招就系咁样啦。你唔得通风咧，嗰啲咁样嘅有害嘅物质咧，就落落去都喺晒嗰度。嗱，呢个就甲醛咯。 同埋有啲人可以除甲醛嘅，特登请翻嚟。 系啊系啊，嚟除甲醛。我记得噶，其实我而家搬入去，我而家住紧间屋嘅时期咧，我真系买咗一扎柜嘅。咁嗰啲柜虽然喺香港嗰啲家私铺买，但一定是大陸的，我買回來的時候都聞到一陣很勁的味道，所以呢我有成兩個月起碼我是差不多呢，即日頭夜晚上怕我落雨，有時但我日頭全部開大窗，有時開埋風扇，等它現在差不多沒有了，當然因為 我搬進去超過十年了，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常識提醒大家了。好了，另外一個最後想介紹一下的一個族呢，就是又是這個右字旁，但右手邊就是一個同同字，同等的同，大同世界的同，它的讀音當然都是同，英文叫 ketone， ketone 它是 K-E-Y 然後 T-O-N-E、ketone 其實、我們比較熟悉的有一樣叫 acetone， acetone 如果大家有讀化學都知道，它是一個都挺普遍的溶劑來的，是溶液來的，即是可以溶解很多東西的，即除了這個、水和另一個溶液，有時我們會用的就是阿蒙尼亞啦，或者是酒精啦，咁但係其實 acetone 咧都係一個即係好常用嘅溶劑。咁但係仲有一樣嘢咧，可能呢個同字大家喺咩場合會聽過咧？就係、是、K 仔。K 仔個化學名稱係乜嘢啊？大家有冇聽過啊？就係氯胺酮啊。氯胺酮個酮啊，就係咩酮啊？咪就係、是、呢個酮咯。 哦。 油字邊一個酮啊嘛，其實佢就係講 ketone， 即係話其實佢都係由 ketone 呢一族嘅化合物入面咧，可能佢又唔知點樣製過，又加咗啲嘢落去啦嚇，嘅、變化就變咗叫氯胺酮。咁當然你問我，我而家嗰個即係、正確嗰個化學公式我噏唔出啦，係嘛？咁、但係都係屬於呢個酮呢個族嘅，就是、ketone 呢個族嘅。咁、所以你話有機化學係幾咁緊要啦？包羅萬有啊！即係我哋生活入面嚟講咧，係離唔開呢個有機化學㗎、所以你讀呢個 organic chem 咧，當然係有排讀啦。咁當然仲有咧，就好多時呢、這個咁樣嘅化物咧，我都講過啦。碳咧，通常佢如果喺生物入面咧，通常佢都係同氫啊、同氧啊，或者有時係同氮啊。呢啲咁樣嘅物質結合嘅啫、但係有時咧，其實呢啲咁樣化物咧，都會同一啲金屬嘅原子結合嘅，有啲金屬嘅原子入咗去嘅。咁嗰啲咧仲有趣啦，我哋叫 organometallic compound。就是有金屬性的這個這樣的有機的化合物，那個特性又哇真是千差萬別了、這個真的很有趣。